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72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426万人染疫，27665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491人，较前一日减少16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数据减少超过2万宗。中秋小长假后一度增加的新增确诊病例增幅再度趋于平稳。天气方面，受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上周十点，强烈大风暴南马都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强烈大风暴梅花集结在南京东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华东沿岸地区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78点，升131点，成交金额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2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54.5升3.7，腾讯控股301.8升2.2，恒生中国企业66.88升5.4，盈富基金19.61升1.1，友邦保险72.15升6.5，美团175.4升6，京东集团224.2升6，阿里巴巴87.95升8.5，中国海外发展23.6升1.25，碧桂园系2.71升3，外币对港元价卖价：美元7.848，英镑9.06，瑞士法郎8.159，澳元5.312，加元系5.965，新西兰元4.724，欧元系7.831，每百日元对港元5.4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06点，升87点。港金报1587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5.86美元，卖出169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的快线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较早前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恒星大楼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丁九桥啊。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在行政大楼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丁九桥。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元朗的十八乡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叠翠峰对出。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关系，观塘的翠屏道去返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影响到现在长过七米的车就不能够由佳廉道左转返入去翠屏道，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

系啊， 你咁个量好咪得咯。 其实你升咗好耐啦，你贪心精啊嘛。 唔系吓，而家再升咧，就变为你个 风 骚精。 系啊，今日咪要饮噶，精 要开水，要兑水， 精精贪心精啊。好啦，开始我哋三小时嘅节目，早晨， 早晨，早晨。 Bushy blonde hair, serving USA. You'll catch him surfing at L. Inside, outside, USA. Enter a county line. Inside, outside, USA. Santa Cruz and Tell. Inside, outside, USA. Australia, Caribbean. Inside, outside, USA. All over Manhattan. Inside, outside, USA. And down the Heaney Way. Inside, outside, everybody's gone serving USA. We're waxing down our surfboard. We can't wait for June. We'll all be gone for the summer. We're on safari to stay. Tell the teacher we're serving USA. Hang trees and walls. Inside, outside, USA. Pacific Palisades. Seven USA 開始我哋三小時嘅節目啊，其實呢個咧都係代表住我哋今日嘅愛好系列嘅，因為我嘅愛好系列裏邊咧，今日個主題就係 有地方名嘅 Coco。 頭先啊，已經有姐姐話俾我聽啊，咦呢個有人借咗啦喎，哦， 我都係啊，我嗰時我就咦呢個好似有人借埋咯噃。咁我点啊？ 唔紧要，我哋啲听众已经有好多建议，大家都系参考啊。 好的。 好彩啦！開始我哋今日星期四嘅節目有愛好系列喺十一點後出現啦，咁亦都有其他嘅環節嘅。 講 最新嘅天氣先啦，三十二度氣温，今日咧好似冇琴日咁熱，不過酷熱天氣警告都係生效嘅。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仍然生效，因為只係得相對濕度40%嘅啫嚇。日間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數天仍然係炎熱嘅。好啦，嗱，其實咧人生有好多嘅不同年紀睇嘢咧有啲唔同嘅。咁今日咧睇到咧外國有位網民咧就喺網上分享咗一單。嘢啦，佢就话：我个女咧，嗱，不过佢女啊比较细嘅，16岁，咁可能就走去做一啲暑期工啊，帮下手啊，即系嗰啲咁啦， 咁 啊就唔系一份正式嘅工嚟嘅、 啊。 我哋都做过啦， 系啊，暑期工， 系啊， 冇错咯， 都系一个几好嘅人生嘅体验。 系啊，知道啲钱难搵， 冇错啦。咁但系咧，佢就话啦，其实佢有少少即系觉得唔系几开心嘅、 哦， 因为佢个女咧翻咗工之后咧，佢个老板咧就俾咗。一封便条俾佢，写住11条人生守则。 其实几好呢啲老板。 系啊， 暑期工啫。 我就系觉得好咯，暑期工 其实咧，嗰个老，于是咧，首先咁讲，我跳少少步骤啊，跳就话，嗰个爸爸就话啦，我女咧即刻就唔做啦，惊咗啊，因为睇完嗰啲便条，我觉得咧佢辞职都系应该嘅咁样，即系其实佢唔系好认同嗰个老板咁快咧就掉咗好多佢觉得嘅人生道理。 O、okay, K， 明白嗱，大佬你而家掉俾我哋睇下我睇咗， 我就 我接唔接受好唔好？ 冇错， 好， 坐稳张凳先。 好， 嗱，首先咁讲。里面嘅你哋就算接受咧，唔等于嗰个16岁嘅女仔唔惊 我知道， 因为有啲嘢咧系好赤裸裸的残酷嘅。 明白。 咁但系咧呢、這个年纪早啲俾佢知系好定唔好咧，就有讨论嘅空间啦。 即系有两个讨论嘅空间。第一个就系话对一个16岁嘅靓妹嚟讲，系咪啊？即系佢哋会觉得会唔会接受咧？ 冇错。 但系佢到我哋已经嘅就系年龄人生系啲皮都韧晒， 十六成三 皮啊， 系啦，即系已经韧晒嘅人嚟嘅，咁你觉得点样咧？ 你我扮演16岁， 冇可能啦。 你扮演16岁就似 你都冇16岁过， 你出世都60咁咯， 系啊。 O K， 好，来吧。 嚟， 第一，生命是不公平的。认清生命喺呢个世界不在乎你的自尊吓，啊对唔住，嗰个第二添啦。第一就系认清生命系唔公平嘅 ，life is unfair。 嗯， 好，同唔同意？ 系。 我 開始懷疑點解個老闆會同佢講呢啲嘢。 十六歲應該好難，呢我哋每一次我哋要答兩個問題啊。第一就係對於十六歲嚟講嘅話，唔會明嘅。 真 係 唔明白，你做咩無啦啦同我講呢啲嘢咧？ 係 咯， 比較自我啲嘅，咁佢就好難會接受嘅就係話，即係個世界係唔公平嘅，算啦。嗱，你下一句咪即係算啦，唔好計較咁多啦，係咁嘅啦。 咁你同唔同意呢兩位？ 我呢個年紀， 我咁嘅年紀，我都同意，根本係唔公平嘅。 而呢樣 生出嚟天生已經唔公平。 冇錯啦，喺咩家庭、喺咩地方出生都有影響嘅。咁但係你咪盡量爭取自己覺得比較公平嘅階段咯。好啦，第二個啦嚇。认清生命在这个世界不在乎你的自尊，在你自我感觉良好之前，世界会期待你有所成就的，即是你不要想着我自己的，即是要放低自尊，因为感觉出来打工要放低自尊，简单来说。 要放低自尊。 同不同 意？如果对一个十六岁的人来说的话，你跟他这样讲的是好的。是啊，即是要告诉他，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你未必那么执着，你那么执着都是没有用的，是不是？首先一样东西，就是如果自尊来说的话，也可以这样讲，就是抵得想。 系 啦，但系得谂呢一样嘢，我觉得佢系真系有好处 嘅， 唔系下下都系要即系我要攞几多，我要赚几多，唔系咁样。而有时嘅你要抵得谂，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嘅，即系我得十六岁也可以，同埋我大咗嘅话，我都觉得呢一样嘢系啱嘅。 呢个我已经摆低咗， 永远自私自利嘅人咧，系啊，佢都系唔会得到最多。 你从来有冇攞过出嚟啊？真系 有， 你攞咩？你攞 自尊啊嘛，不过而家呢一轮我收埋咗， 计啦，你个尊严已经越嚟越少， 变咗 你偷我啲嘢， 个尊严做节目耍晒，做节目审晒已经啊！ 你咪喜马拉雅山嗰啲岩岩啊！ 系啊，第三。你不会一出来做事就赚到60,000元美金年薪的，亦都不会即刻成为老板，更加不会有车和电话这些这样的奢侈品。即是他意思就是说财富是要积累的。是啊，你出来的时候你可能是人工又低啊，又没有一些奢侈品在你身边啊，等等等等。 同意啊。 不同意。 我同意啊。 现在有很多你看看无端端不知道怎样在 YouTuber 那些爆了，跟着无端端就赚了一笔这样，不过不长久。 是啊。 通常有很多的话你一段时间按下去，不知道去哪里。 放长双眼来看。 大家这样说。 看看我笑到最后。 我不怕你。 两位施主暂时放下。 OK， 如果你觉得老师好严厉，到你翻工你就知道老板嗰啲叫真正嘅严厉咁样。 咩啊？老师 如果你觉得学校嘅时候老师已经好恶， 即 系如果你 觉 得 唔准咁， 即系如果你觉得翻学老师好恶咧，到你翻工你就知咩叫恶啦，即系类似咁。 哦，系咩？我又唔系好觉。我啲老闆， 老闆咧，我又覺得 好 難可以比較嘅。其實我又覺得係咪先？ 咁佢其實提點個十六歲嗰個妹妹啫。 係啊，唔係我覺得其實咧，如果係個老闆同你咁樣講嘅，就話老闆先至係真正嘅嚴厲啊！你咩意思先？你咁同我講，即係如果我有時又大聲啲鬧你嘅話，呢啲真係嚴厲啦。我就觉得有少少咁嘅感觉咯。 我觉得咧呢个老板未必系讲自己好严厉，但系佢只系想俾定心理准备。 即系出咗嚟社会做， 出咗嚟社会，你有可能会遇到各种嘅老板，包括啲好不合理嘅老板， 仲有上司可能都对你好严厉咧。 但同样地啦，头先翻翻 Sarah 所讲个讨论点就系，你需唔需要话俾个十六岁嘅女仔听咧？佢或者撞嘅老板个个都好好咧。 哦，又咁样，我觉得冇坏。你俾佢打咗个底，同埋其实有好多时候我哋读书我哋都系咁噶啦。你而家都有问自己。有很多东西基本上我读来做什么呢、 啊、 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你在某一天不知道什么你会发觉就、哦、原来那时候读这些东西的话原来是有用的。所以我又不觉得说是不是在什么年纪就应该学些什么东西，其实有时候好像粒种子这样种了下去未必立刻是第二年要生的。但是很可能就是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你有一天就突然间淋够水了。是吗？所有的事天时地利人和啱的时候他就会发芽。 同意。 所以我觉得是 OK 的。 又或者可能成世都不发芽的。 没问题啊，这样东西。可能对于你来说那个土壤不啱。 你粒种子没发芽咩？原来你有没有种到啊？你那粒种子。 梁先生。 你咁讲嘛？ 我发芽噶啦， 发咩话？ 你发咩芽？ 我啲仇恨开始发芽。我话定俾你听啊！系啊，爆啦，准备爆啦！ 好啦，另外咧，佢话喺快餐店整汉堡包唔会减你嘅自尊。 呢啲其實係機會嚟。誒、 哎，呢、這個好， 同意啊，呢、這個非常好啊， 即係低低微嘅工作， 分貴賤， 係啊，係 咪真㗎？ 佢整俾你，你都冇得食啊！ 係啊， 就咁解。 唔幫你掃笪地嘅話，你都冇咁舒服啊，係咪啊？你過咗生活。 好啦，另外，如果你做壞咗一件事，唔係父母嘅錯。要吸取教訓，唔好抱怨。即係有啲咩失敗咗、 非常好， 呢個一定係自己噶啦。 係喎，咁嗰啲有咩用啫？ 係啊，冇用嘅，冇用。 因為我覺得真係一人做事一人當， 係 嘛？你自己做嘅嘢嘅話，永遠都係你自己嘅決定嚟。 冇錯。 下一個咧，我想問，我未講之前想問，你會唔會有時覺得咧，爸爸媽媽咧，因為成日病喺屋企嘅，冇乜生活情趣嘅，咁樣樣成日柴米油鹽咁樣計住條數，你會唔會有呢種感覺？即係覺得佢哋冇乜生活情趣㗎？ 阿爸阿媽？ 嗯， 我講緊阿爸阿媽。唔会， 你会唔会觉得你阿爸阿妈冇生活情趣啦？佢咁讲啦，其实爸爸妈妈喺你出世之前唔系咁索然无味噶，佢系因为要俾账单供你读书，要煮饭俾你食洗衫，先会变到而家咁乏味嘅咋咁样。即系如果你觉得爸爸妈妈系好冇情趣啊，成日病喺屋企啊， 冇嘢同佢讲啊， 系啊， 样样 嘢 计 住条数咧，佢系因为你先会变成咁样噶，即系叫佢哋要感恩。系，记住，爸爸妈妈系为咗 你好似有啲嘢想 我。我觉得我细个嗰时咧， 你有啲小辩论系嘛？ 系啊，我爸爸都几活跃噶、哦。 嗯， 逢礼拜日佢休息，一系咧就去睇戏，一系咧就我哋一定要佢咧攞部相机同我哋出去影相。 嗯，都几好啊。 即系 佢愿意嘅， 系愿意啊，愿意啊。反而我妈就 亲子嚟噶， 系啊，就即系咁咯。 有冇帮你影啊？定系净系帮马家姐影啊？ 有幫我哋一齊影 你咁樣講馬媽媽嘅，即係你話馬媽媽悶啦， 係嘛？唔係，係因為馬媽永遠都 係 咁嘅。 馬媽媽就係守 係啊， 守住喺屋企嘅。 係啊，係啊， 爸 爸 就 帶我哋出去玩 嘅， 係啊， 咁幾好啊！ 有時仲有機會咧，去嗰啲食嗰啲咩東江菜 啊， 好 咁幾好啊！ 係啊， 你有時講到人生好似咩都冇咁啊， 唔係淨係爸爸帶我哋出去玩啊嘛。 咁你唔講， 阿媽有阿媽辛苦嘅。 係啊，係啊，咁 好。另外一個咧，就我覺得幾好笑嘅，喺你拯救世界之前。唔该，你请你系自己间房嘅衣柜啦。 哇，呢个好啊！ 即系你谂啲咩？ 你搞掂自己先啦。 系啊 ，manage 好自己先。 哦，呢个啱嘅。如果有啲人你 manage 到唔到自己嘅话，其实基本上你都谂到嘅就 系 佢乜嘢都应该唔做得唔好。 系啊， 系啊， 我柜桶都仲系好乱。 因为自己都照顾唔到，你点照顾人啊？ 冇错吓。OK， 另外一个我觉得都有几有道理嘅。佢话学校可能唔会将啲学生分优劣分得咁清楚，但系人生系会嘅。 咁呢个有保留喎，系咯，我有保留。 系啊，人生会将分优劣唔 优优劣啊，即系话你嘅成绩好与坏咧，喺学校可能唔系咁即系分得咁清楚，但系人生即系当你出到社会大学咧，人哋就会分。 我明啊，但我倒翻转，我觉得 系咯，学校 先 分 到 先 至会分 grade 咩班，你几多分，你升唔升到班？但系我觉得嚟到社会上面嘅话，反而有一样嘢好嘅就系话，你只要努力，我谂总会相信嘅就系天赋俾你嘅有某一种嘅才华嘅话。你只要喺嗰度咧心耕，俾心机，你总会有出头天咯。 咪系咯， 系啊， 可以有机会同两位做节目咁。 你都冇谂到咯，系咪？我都冇谂到。 咁系咪最 top 嗰班？ 即系所以你冇得好讲噶， 系 咪咁讲？ 所以我觉得 分优劣啊，咩叫优劣？ 我同意头先你其中一个 point， 我唔记得你边个讲就系，其实你可以令自己变成优，你将你系 D 班，你令自己变 A 班咪得咯，系咪先？系喺你手上嘅啫嘛。好啦，下一个就系人生咧冇分上下学期，亦都冇假期嘅，暑假。意思即系话，虽然你当然你可以讲话有假期，星期六日咪假期啦，佢唔系咁嘅意思啊。即系人生系唔会有上下学期啦，冇暑假嘅，你要揾自己嘅时间，用自己嘅方法啦，咁样样，即系啲 me time， 用自己嘅方法啦。咁好快讲埋啦，下一个咧就系话咧电视上演嘅，佢系讲紧 friends 啊，演嘅。唔系现实生活，唔会坐喺咖啡厅可以大家可以倾偈倾咁耐噶，系需要出去工作嘅。即系你就咁坐喺咖啡厅倾偈倾偈，讲爱情讲咩，系唔会系真正嘅人生。如果大家有睇个 friend 知道佢哋写， 我又唔同意嗬、啊。你星期日咪同班 friend 去饮咖啡咯，冇问题。 唔系，其实 我 觉得 佢嘅意思，佢系想点样？佢又想讲嘅就系话，你唔好睇到有好多啲即系剧集啊、电影啊，你以为生活就系咁样咯。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系咁样噶嘛，系咪？就以为嘅就 系 男朋友就要好似。嗰啲唔知咩蓝色生死恋咁样， 又靓仔又高大， 又唔迷噶嘛，根本事实。 我嘅思路好清晰噶，我好 mature 噶，好成熟噶。 我惊你唔明啫，系我知你，我知你成熟，但系我惊你唔明啫。头先嗰个 你唔止成 熟， 你多过成熟添， 系两样嘢嚟。 系啊，成熟。 你呢样，你哋两个咪唔成熟咯？ 咩啊？ 冇嘢。 是的，是的。咁整体嚟讲，你觉得16岁嘅听完呢就系、是，咁佢就辞职啦。咁你点睇咧？ 我觉得唔好需要辞职啊。 唔系佢可能觉得 分享一下，咁分享你觉得啱咪啱，唔啱咪唔 系啊，唔做啦。同埋嗰个女仔嘅爸爸都觉得，嗯，我都觉得佢应该辞职啦。咁样，即系可能佢觉得 系咯。 太 harsh 咯，即系可能佢眼中就系吓亲吓亲佢个女。 系啊， 佢同你佢同你分享紧嘅就 系 佢自己嘅一啲理念啫嘛。 系啊， 但系佢有冇？ 博士好正喎。 佢有冇嘅就系要你要喺嗰个工作里面嘅话，要实行到呢啲咁嘅嘢。冇啊，呢啲系人生道理啫嘛。 我觉得呢个老板系几好嘅。 你咁都唔俾佢讲， 非常好啊！ 即 系将 自己人生嘅经验咧，同啲小朋友分享一下。 阿爸都好似有啲 问题 过咗， 我唔敢讲话问题。但系如果你系咁嘅话，我觉得即系似乎真系保护得好。 好都好 嘅， 嗬， 系咪？所以个女都应该唔做噶啦。如果有个咁嘅老豆，系咪啊？ 冇错，明白晒。 有时真系好难讲。 你有冇嘢忠告话俾我听？ 冇嘢忠告话俾你听，即系话你好成熟，好难得，恭喜你。 你 好戥你开心。 你已经去到尖端，人生嘅尖端。 哦， 跟住 你红咗噶啦，你。 跟住系时间向后行，你向翻落嚟，掉翻落嚟，知唔知？有上有落嘛。 希望你 humble。 十点半先啦，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年头八个月，消委会共收到330宗有关信用卡优惠的投诉，较去年同期上升一倍。投诉包括拖延发放迎新礼品超过半年，网上签账后未能享有预期的优惠，同埋有消费者签账满指定金额后，发现优惠限额已满，未能享有扣减签账额优惠之余，亦不能终止交易。消委会敦促银行及其合作的平台应该确保礼品有足够存量和供应稳定，安排足够人手处理，在合理时间内提供礼品。消委会亦提醒消费者，信用卡签账属于先使未来钱，面对银行和商户推出各种迎新和签账优惠，切勿为获取奖赏而冲动和过度消费，同时需要细阅相关优惠的条款细节。消委会检视市面55款预先包装食品样本的食品标签，发现近90%样本的最小字体高度少于政府相关指引建议标准，又只有样本字体太小，即使视力正常，相信亦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够看得清楚。消委会今年5至6月派员随机抽选样本检视，涉及面包、牛油、急冻食品和饮品等，发现其中一款较小包装的米线样本，最小的英文和中文字体高度分别只有0.3毫米和0.5毫米，未能符合指定要求最小高度的一半。消委会亦发现部分样本包装上产品标签资料印刷模糊、字体间距不足等，消费者难以阅读，敦促业界正视标签的清晰度，让消费者选择。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本港去年公布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争取205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表示在迈向碳中和的过程有挑战亦有机遇。陈国基出席一个环保科技论坛时提到，由政府注资4亿成立的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支持本港推动节能绿化和绿色运输等项目，其中近期科大研究团队正进行氢燃料电池研发项目，目标是提高电池性能和延长寿命等，表示成果将有助促进绿色能源普及化，达至车辆零排放目标。而创新及科技基金亦已经批出100项与绿色科技有关的项目。国家主席习近平转抵撒马尔罕，开始对乌兹别克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習近平同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將在今日舉行正式會談，就推動中烏友好深入交換意見。習近平發表書面講話指出，中烏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駛入快車道，不單止造福兩國人民，亦有力促進地區和平穩定和繁榮發展。他將同米爾濟約耶夫就深化兩國合作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及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共同策劃中烏關係發展藍圖。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和各方一起深化互利合作，促進上合組織健康穩定發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同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37点，升90点，成交金额3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42点，跌1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4蚊，升3蚊；药明生物最新系53.95，升3.2。腾讯控股300.4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66.76升4.2，盈富基金19.58升8仙，美团174.2升4毫，友邦保险71.9升4毫，京东集团225蚊升4，中海油10.38升2.2，阿里巴巴87.7升6毫，中国海外发展23.4升1.0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43.25，瑞士法郎0.963，加元1.314，人民幣6.964，英磅對美元1.154，歐元對美元0.998，澳元對美元0.677，新西蘭元對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6点，升127点。港金报15,87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43美元，卖出1,69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大埔公路嘅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近住金山路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确德杰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喺九龙区啦，由于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关系，观塘嘅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莲道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響到而家長過7米嘅車，不能夠由佳廉道左轉入去翠屏道。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柴灣永泰道翠灣村橋面、小西灣、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上德村、西貢公路康湖居方向九龍，同埋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科學園。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从前佢系一个警察， 你知唔知大家点睇你？点样睇我？ 如今佢系一名律师， 作为一个重棍，你真系专业，乜嘢都做得出。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九月十三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你承认绿藤唔系一个一尘不染、黑白分明地方？ 好心情经理人今集嘉宾，香港小姐冠军向海南。 我觉得咧，选港者咧都真系每一个我哋嗰个年代啲细路女咧，个个都想参加。因为嗰阵时真系由细到大咧，你就幻想过好多次自己系会企喺个台上边。其实自己一路以嚟咧都系一个好怕丑、唔系好出声嘅人嚟。Hello， 我系向海南，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So 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提你大家一十一点后，我哋爱好系列咧就系一首有地方名嘅歌曲，大家可以又提下啦。 我想赞下你哋啊，好犀利啊，有好多歌好好听、啊， 好好啊， 系啊，有啲同我谂嘅一样。 系啦，咁其实有时咧，我哋都会希望嘅就系喺啲 fans 拣嘅歌里面嘅话咧，会拣翻一啲就系多人拣嘅，我哋都会播嘅。我话撞你，你抄人就抄人啦。 有时系 修正，我抄 fans 啊你。 会有雷同嘅，会有雷同嘅吓、嗯。喂，我想分享翻咧，琴日我咪讲咗一个楼梯怪事嘅，记唔记得啊？我 分享点啊点啊点啊！ 我分享有冇追踪啊？ 我琴晚就冇追踪嘅，但我都应该揾出个真相噶啦。 揾到真相啊！ 嗱，其实咧呢一个所谓真相啦，其实系一个好普通嘅事实嚟嘅。但系咧，我突然之间去谂下，其实香港人咧有时咧，你可以话佢好挨得，又或者你可以话佢哋好有拼搏嘅精神。咁话说咧，就我之前都讲分享过咧，我前两晚咧，每一晚两三点咧，听到乒不啷好嘈啦咁样。阿 Sarah 仲分享咗另一个铁链声音啦，嗰个就真系一啲古灵精怪故事。 我估下先。垃圾婆佢湿垃圾收垃圾嗰阵时， 冇错啦。嗱，但系其实咧，我点解我最初会冇谂到系真系垃圾婆收垃圾咧？因为佢每一晚好准时咧，十点钟我就会听到佢出边有少少嗰啲倒垃圾嘅乒乒乓乓嗰啲声啦，咁样每一晚十点钟，最迟十点半就执完噶啦。唔会去到两三点嘅，咁我就问翻看更哥哥啦，佢就系啦，佢就贪心啦，接多咗几座，嗱、其实佢讲得好轻松吓，嗱，首先我唔认同佢讲贪心呢样嘢，其实讲真打工仔边个唔想，边个系边个想夜妈妈成晚唔瞓咧，咁同埋佢一个人做，咁咧我嗰度有25层，每一层系四个单位，即系一栋有100。袋嘅垃圾要抌，仲唔系个个绑得好干，即系好整齐噶嘛？ 知道 一个垃圾婆婆，佢一晚要倒几栋，即系话佢一晚要清理300多袋嘅大细垃圾， 所以就如果有机会会清理到就系2点几啦， 冇错，佢就做到两三点更加亦都有。但系其实讲真啦，好似阿小红话斋。边个想夜妈妈三四点唔瞓，同啲、垃圾为伴啦，系好辛苦。同埋佢唔系就咁喺你嗰层楼攞走嘅，攞到楼下佢搵集中咗之后，仲要推去一啲垃圾站啊、收站啊等等嗰啲地方。咁、你谂下，同埋做得呢个工作，我估唔系18、22啦，系嘛？即系都系有一定嘅 厌恶性嘅工作 年纪啦。咁真系好辛苦，所以我唔会再投诉，亦都唔会再。 有任何嘅不良嘅感觉。 你唔单止唔应该投诉， 系啊，有冇道歉、啊？ 其实我冇投诉过， 系啊， 我冇投诉过。 唔、啊、单止唔应该投诉、啊，就如果系嘅话，可唔可以都俾少少嘢佢啊？ 系啊， 系啊，即系其实我唔知啊 吓。即系逢年过节攞盒月饼俾佢咯， 撞到佢就系咯。 唔即系唔系？我觉得你有心俾你一定会撞到。 同埋我即系咁谂啦，唔系净系呢一个垃圾婆婆，所以我真系冇面对面见过吓、 嗯。 我系 Zoom 嘅一个婆婆啦、 嗯， 或者系叔叔都唔定。但系我即系我相信香港好多呢一类嘅工种或者系工作人员咧、 嗯， 都系咁样夜晚，当大家已经喺度睇紧电视、叹紧冷气咧，佢、真系逐层逐层、逐袋逐袋嗰啲臭崩崩嘅垃圾咧，喺、度处理紧。 系，我都试过有一次系帮有一个嘅就系垃圾婆婆，咁因为其实佢咧就因为都系嘅，佢要夜晚黑夜妈妈嘅时候先至够胆去一啲叫做垃圾收集站嗰度咧，就系、揾你哋嗰啲唔要嘅嘢，佢系要噶，每一个咧就系要拎出嚟，跟住咧就要拆开你哋嗰啲垃圾，跟住佢睇下里面仲有冇啲可以重用。或者是可以去回收的东西、我就见过他很多次的了，夜晚黑都是可能十点几他才开始，他就要踎在那里很黑地在那里整这一样东西、有一天我就下午六点零钟、星期六的有一天的下午我见到他在那里、因为呢就他的车就越来越大了，因为他真的很多人基本上的什么都会掉在那个位置那里，对于他来讲做回收呢是非常之好的，其实我又会觉得他都在做一件非常之环保的事， 绝对是、 因为你觉得是垃圾，佢 帮 你再筛选，跟住再回收，佢、又卖到啲钱，咁对佢嚟讲系非常之好啦。咁、但系好无奈嘅就 系 有一次我见到佢咧，佢就喺同我就同我压我过去。我点解咧？因为咧佢就想推嗰个车上去有某一个斜坡， 推唔到， 但系已经太多嘢，佢已经砸咗喺度。咁跟住咧我就见到佢， 好重噶佢哋嗰啲， 系啊，我就喺我自己屋企嗰度，我见到佢，我就得我落嚟帮你。咁跟住我就即刻落去就帮佢推咗上去。咁原来咧就想去一个嘅就系垃圾收集站嗰度咧，再去再仲有啲嘢执落。咁跟住我就话我真系唔忍心见你一个咁上一年纪嘅老婆婆推出去，我话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要推去边度？咁、佢就话其实你而家咁样帮我嘅话，我已经觉得好开心。我话唔得，我点都好嘅话，我要帮你得推出去、叫做我觉得你系安全嘅地方。咁跟住我就一路帮佢推，一路帮佢推。我心系好唔舒服、因为首先就会觉得就系一个咁大年纪嘅婆婆，虽则唔未必可能系即系，但系点解佢要做呢一样嘢嚟去维生呢？咁我就會有好多 同埋唔係一啲輕鬆嘅工作， 係啊， 而一個係日復日、年復年，佢都係要咁樣做嘅話，我諗相信其實佢真係係咯，唔係好舒服啦。總之我見到婆婆會做呢一啲咁嘅操重嘅功夫，所以其實我就成日都會。喺度幫佢執緊垃圾嘅同時嘅話，我亦都覺得好人間有情嘅，就係、有一個姐姐。系附近嗰度做嘢嘅一个菲律宾姐姐，就同我哋讲嘅就话，佢话有人帮你走执垃圾，好啊，我门口嗰度啊，我有一个就我唔要嘅抽气扇，佢话因为抽气扇系啲铁啊，定系知咩，佢话你应该婆婆你应该卖 到 钱噶，我话 电线都可以卖到噶， 咁我就话好好好，你喺边度？咁跟住之后我就即刻就嚟行，帮佢行咗入去嗰、那个村里面嗰度比较入嘅地方。如果是婆婆的，她自己一定是入不到的。咁跟住我就入咗去之后，咁就帮佢拖出嚟咯、用嗰啲板车就拖佢出嚟。 而家小强会拖多啲嘢添喎。阿小强就话：，系呢样都唔要啊，呢样都唔要，拖埋出嚟嗬，系咪先？ 嗯，好，系咯，就系咯。 讲下小姐， 我哋讲咩？ 其实有首歌咧，今日想拣喺呢个爱歌系列嘅， 系咩歌？ 不过呢只《Streets of London》。 哇！ 不过我身边谂住， 唔系啊，呢啲歌好唔好啊？ 我身边拣咗位， 消化咗。 我身边拣咗位听众嘅，所以我将呢个歌，我首先摆呢只，送俾所有辛勤工作嘅老人家。 系啊， 好， 咀嚼下歌词， 加油啊！ 帮手下，即系如果有时你见到佢哋嘅话，即系帮下佢哋咯，好嘛？ 明白，好。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Have you seen the old girl who walks the streets of London? Dirt in her hair and her clothes in rags. She's no time for talking, She just keeps right on walking, carrying her home into carrier bags.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In the all-night cafe at 11:15, the same old man sitting there on his own, looking at the world over the rim of his teacup. Each tea lasts an hour and he wanders home alone.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Don't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Have you seen the old man outside the seaman's mission? Memory fading with the metal ribbons that he wears. In our winter city, the rain cries a little pity for one more forgotten hero and a world that doesn't care.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Ralph Mattel 的这首 Streets of London， 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先输得起爱情，才能赢回自己。在感情世界里面，两个人应该是平等的关系的。如果有一方不被平等对待，时间耐了就会失衡，爆发压抑已久的情绪。有人用小不忍则乱大谋来形容爱里面不能顾全大局的脾气，不能够忍耐生活的摩擦，不能够吞下所有的委屈，坏了爱情的全盘大计。但你这样想是不是对？委曲是否一定可以求全？你的委屈，你的迁就，要对方明白才得。如果不是，一切都是浪费，爱情已经没有用。在现实生活之中，就算找到真命天子或者真命的女孩，如果无心经营，只是一味地求全哑忍，表面上那种幸福亦都并非是圆满的关系。委曲求全不应该是你长期的设定，忍耐不应该是整个爱情故事的关键词。长期的忍耐只是彻底消耗一个人的良善，被搞得疲倦不堪，到头来上演苦命烂好人的悲情戏。如果你想通之后清醒，开始反击了，不再做好人了，亦会莫名其妙咁变成哦，你而家咁衰嘅，你以前会忍噶，成为一个不懂忍耐嘅罪人。最后委屈求全呢四个字又会翻翻身上边，好似冤魂不息咁。于是你不禁质疑，由头到尾不停咁忍耐，到底点解要咁？人善被人欺，喺爱情嘅世界同样都系呢个道理。当你爱过恨过之后，你更加明白自己是应该要有底线。 自己应该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在爱里面的大智慧，就是当你碰到相同课题的时候，懂得设定一个止蚀点。就好像投资股票一样，去到某一个时候，你就知道要放下了。当人同人冇咗缘分，就应该学会各自成全，唔好再纠缠落去。不能再一起，就冷静地放下、放生、放弃吧，系唯一而系最好嘅方法。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是否不甘心，首先给撇下，换了你是我，你忍得到吗？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我承认错，若勉强也奋斗不多，不如什么也失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难难就无谓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今日故事咧讲出个道理咧，就系话快乐有阵时要自己嘅感受嘅，就唔系人哋觉得你咁样快乐就快乐嘅。咁喺内地咧，有一个新娘咧，最近咧都喺网上咧有啲人讨论啦吓，咁就话哇，点解你要咁样啊咁样？但系其实我都觉得佢自己最后嘅选择咧，都系啱嘅。咁就系乜嘢咧？嗱，其实我都唔知，原来咧即系。分新娘的嗰個膠嗰個禮服咧嘅顏色是有意思的， 有 係啦係啦，你記得 係 咩意思？ 如果你是再婚的話，你不可以穿白色。 嗯 啊、白色嘅就係純潔嘅，係第一次結婚嘅時候先至能夠穿嘅。 係 如果你是第二次結婚的話，你可以穿其他的顏色， 好似粉紅色。如果第二次 唔係一定，但是你可以穿其他嘅顏色，可以 champagne 啊，或者係即係總之唔可以穿純白色。 係啦，佢完全就係呢樣嘢啦，佢就好中意粉紅色嘅，於是咧佢就訂。做咗即系自己设计埋嗰个款式啦，同埋拣咗粉红色啦。但当佢拣完之后咧，身边啊、朋友啊、甚至佢摆上网之后，大家就话：哇，你唔会傻噶，再婚先会着粉红色噶，梗系唔好着粉红色啦咁样样。 冇所谓。 咁但系佢就觉得，我中意粉红色，系我自己嘅婚礼。咁最后咧，佢都系选择翻着翻粉红色嘅礼服嘅，即系个新娘服嘅。 自己中意咪得咯，嗬。我又觉得即系唔系太多人了解粉红色系咩意思，冇所谓。 是吗？ 是啊， 我都觉得是，因为他自己的婚礼来。如果你因为人家说再婚才会的，更有些人更不如好意地说你是不是今次第二次啊，其实 关你什么事啊， 你都不理 了，不需要理了。 这些如果真的是自己能够给到意见和给到主意的东西，我觉得真的不可以理得人太多。 是啊， 是啊，或者你 點樣諗或者你點樣講，其實都唔會影響到你噶嘛。 冇錯， 我試過有聽過有啲人佢話希望自己嘅婚禮嘅話係黑色添。 嗯， 當然好多人都講嘅就話大家利是啊黑色係咪啊寡婦先至會著黑色啊，佢個膠啊係啊佢件衫啊，佢就係話我覺得我係中意走型格嘅路線啊，我好中意黑色啊，咁所以我第一次結婚嗰時候我希望可以著黑色咯，即係當然嘅就係有關最難過嘅就係啲長輩 四大長老啊， 係啦，但係啲長老都冇聲出嘅時候嘅話，咁其他啲人嘅話， 你 憑咩出咩聲啊？就係咁樣咯。嗱，但係如果你咁講嘅話，我亦都覺得嘅就係話如果你真的覺得結婚始終是自己的人生大事，但是老人家呢就很可能在這一方面的話，你都要去想一下他們的感受。 走一走啦，能夠走就走。 我就覺得這樣咯。反而你就說是其他那些不關事的，譬如可能是你說的是那些網友或者是你的朋友，那我就覺得那些就沒 有。我不是穿兩套。 但是如果老人家你家的長老就應該都要講聲給他們知，看看他們接不接受。 或者是行紅地氈的時候白色咯， 因為始終我真的覺得結婚其實不只是兩個人的事， 是啊， 兩個家族的事， 是兩個家庭的事來的，應該要尊重他們，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OK， 好啦，快啲散啦。 咁静嘅你， 佢谂紧着咩衫啊嘛？ 唔系，我同意你所讲。 哦，咁样嘅， 我同意啊。 冇晒声嘅， 完全同意。 哦，佢冇电啦，开始，我明啦。琴日已经开始冇电嘅， 合理，即刻合理晒成件事。 合理晒成件事，我哋做乜嘢咧？咁 我阵间去快叉先。 你快叉完之后，俾佢快叉。 咁你听日，你听日要唱乜完 ？O K 噶。我知啊， 今晚翻去吉一吉佢，即系叉叉个插数。 系啦， 系啦，冇晒电。 又嚟插电啦，唔系又嚟唱歌啦。 好，翻嚟我哋第二个钟头就系话， 哇， 爱好系列， yeah， 一首有地方名嘅歌， 好啊， 留意留意。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早上前往柬埔寨出席后日举行嘅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喺出发前被问到有关通关同埋有港人怀疑被诱骗到柬埔寨等问题。他重申就通关方面政府会采取务实方法根据科学数据作出决定。至于柬埔寨港人问题，他说保安局已经成立小组处理。邱应华提到今次行程主要讨论香港和东盟所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的执行和落实，亦希望和相关国家商讨双边贸易，讲好香港故事等。他說抵埗後將出席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回歸午宴，應邀政商界人士參加。邱應華將在今月18日晚上返港，離港期間由商務局副局長陳百里處理局長職務。天氣方面，受一股乾燥的大陸氣流影響，華南沿岸普遍晴朗。上午十点，强烈大风暴南马都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强烈大风暴梅花集结在南京东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华东沿岸地区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和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91点，升44点，成交金额3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0点，跌咗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89点，跌1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4蚊升3.2，腾讯控股299.6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66.62升2.8，盈富基金19.54升4仙，美团174.2升4毫， 友邦保險71.61，中海油10.26，京東集團225.26，阿里巴巴87.65，升5.5，中國海外發展23.3，升咗9.5。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8，英磅9.051，瑞士法郎8.148，澳元5.303，加元係5.961，新西蘭元4.713，歐元7.826。每百日元對港元5.47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8.785。日經平均指數報17,946，升127，港金報15,870，跌10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91.16，賣出1,691.7。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大角咀嘅樱桃街去维港湾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奥运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嘅间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在封路方面，观塘的翠屏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所有长度超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佳廉道左转入去翠屏道，揸车的朋友要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西贡公路康湖居方向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有冇兴趣一起去地区康健中心免费登记成为会员？成为会员之后就可以参加他们不同的课程。 有什么课程咁特别一定要参加先？ 我最近想参加那个是关于怎样可以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得健康那就人都健康一点。 蛤、啊、健康饮食咪即是冇啖好食，又走油走盐走糖，什么都是淡茂茂咁。又要食唔饱喎，咦，咪搞咯。 你有咁嘅错觉都正常嘅。其实食得健康都可以好味㗎，仲有好多唔同嘅食物选择，只要揀啱食物或者循序渐进咁改变飲食习惯，就可以享受飲食嘅乐趣。同埋食得好味，食得健康。 係咪㗎？你嘅意思係地区康健中心嘅課程可以教我哋煮啲健康又好味嘅菜式？ 係㗎，有好多唔同嘅課程㗎，包括保健汤水、外国风味菜肴、外出飲食貼士、控油飲食等等，仲会有营养师为你設立适合你嘅飲食餐单。 听落又唔错喎。好，就信你一次啦，跟你去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做会员，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全世界都面对紧器官短缺嘅问题。 香港有成2000多个器官衰竭嘅朋友等紧器官嚟续命， 以生命延续生命。 接受器官捐赠嘅朋友咧，特别系个人生态度咧、都系更积极。对佢哋嚟讲，生命来得不易啦。 移植背后，爱在人间。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小小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仲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Cheers！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之前，一个最新嘅天气啊，今日好热啊，34度嘅霜，而家系34度啦，咁啊再晏啲又唔知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数量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我哋听靓歌时间。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今日就系一首有地方 名嘅歌，大家都有好多好多非常 之正嘅。你系咪 YMCA 啊？YWCA 哦 ，OK， 哦好，咁其实一阵间咧，我哋希望可以用一个比较系新鲜啲嘅出场序啊， 好，好来吧。 因为平时嘅话，我哋应该就系大佬啦，跟住我啦，跟住你啦，咁样，咁所以我哋话、不如我哋直头今日我哋开始猜啊， 好， 好 唔好？好， 准备啦，系嘛，青针磨教叉烧， 剪， 好，你两个猜， 青针磨教叉烧，剪，好，你先， 你先， 哇，呢一首歌咧系一个地方名，系北京。咁我其實84年第一次去嘅時候咧，感受好深嘅，因為嗰陣時咧就係 你咁記得係84年， 係啊，因為嗰陣時讀緊書，同成班同學一齊去，我哋由廣州坐火車去北京，冇錢啊，咁就坐咗30个钟头，我記得 幾好玩喎， 好好玩，喺個火車，喺個火車冇冷氣嘅，硬卧就係瞓覺啫，三層硬掘掘嘅，然後咧熱到飛起，然後第一站去到武漢，我好記得。即刻落車，然後扭住個月台上面嗰啲水喉，就淋， 整濕自己啲衫， 係淨係得男仔， 跟住就 fat 到周圍度， 係 咪？ 30个钟係咪？即係 三十幾， 係啊，係硬卧係嘛？我有個朋友同我講類似啦，但係佢就講到好辛苦咯， 辛苦嗰陣時好辛苦。 第一冇冷氣啦，即係嗰陣時嚟講冷氣奢侈啦。第二咧就話太逼人啦，佢話啦，你坐喺度咧，腳下邊又有啲人瞓喺下邊嘅喎。 那個我都試過，就是由北京坐火車去內蒙古， 係咪啊？即係佢瞓曬喺地下啦，攝曬你腳，同埋你唔敢行開，行開翻嚟就冇咗 啦 個位。 廁所都有人瞓喺度啊，行塊板喺度，係啊，真係啊。 咁亦都因為好熱咧，咁嗰個朋友咧，佢話去到某啲站停低咧，會點你知唔知啊？ 唔係好似頭先我咁開住個水喉， 唔係啊，唔敢離開個位噶嘛。 哦， 伸個頭出去，咁會有個人揸個水喉一路咁樣啡。咁樣，當然好耐之前，好耐之前， 好耐之前啦，咁咯。然後去到咧就，但係真係好好玩嘅，即係第一次上長城咧，懶係有嗰種咧飛到長城咩不到 長 城 飛 好 漢，有件衫㗎嘛， 感覺係啊， 嗰件 T 恤個個都買嘅。系啊， 你有买啊？ 梗有啦。 O K， 咁 个包包一定买嘅。 啊，系就顶帽， 系啦， 有粒星星 嘅。 系咁，然后咧过去嗰咁多年啦，都不断有去。哇，北京真系变得好多好多。 由以前專去長城啦，跟住到後來做 I T 嘅時候咧，就去中關村，跟住再後來咧就去北京大學啊、清華大學咁。但我覺得呢個城市真係變化得好大，佢年紀好大呢個城市，但亦都有新有舊嘅一面。我好喜歡呢一首歌，就係、是、我亦都好喜歡呢個歌手，就係、是、汪峰嘅《北京 北京》。哎呀， 播咗你㗎， 好嘢嚟㗎，唔係， 好好 聽。你仲記唔記得你曾經買過一隻 CD 俾我？就是里面有这一只歌、 啊、好好听， 好有 feel 啊， 好有 feel 的， 好好听。 我们曾经都写过个广播剧是用这一首歌的、 嗯、好送给大家。北京北京，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出谷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像霓虹灯和月亮的距离，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我们在这欢笑，活着也在这死去，我们在这祈祷，我们在这迷惘，我们在这寻找，也在这失去。北京，北京。 11:22吓，有呢一首歌，汪峰嘅《北京北京》。 嗯，好啦，咁本嚟咧，我就准备咗有一首嘅歌曲啊，比较 soft 啲咧，咁我就去同大家分享嘅、嗯。而呢一首歌咧，就本来我拣嘅嗰首歌嘅话咧，都有一啲嘅 fans 咧系有一个吓、啊，我见到系一样嘅、嗯。但我唔知点解，当你喺度讲紧话即系个古仔嘅时候咧，我就打算嘅就系用第二只歌咧嚟去又唔系叫迎战嘅，即系我觉得系邓翻咯。 好啊，好啊。 咁因为其实呢一排我谂，其实大家都一定会有知道啦，就系英女王逝世啦。咁、嗯、其实一路去到19号佢嘅国葬之前嘅话，呢段时间嘅都有好多好多佢一啲嘅悼念嘅活动啦、嗯。可以见到咧，其实佢都系受人民所爱戴嘅一位嘅就英女王嚟嘅。咁、嗯、其实我会觉得嘅就系每一次当有一啲咁嘅大人物佢嘅逝世，你总系会觉得嘅就系会有一啲嘅即若有所失嘅。就算系一个国家元首，甚至乎系一啲可能系娱乐圈里面一啲我哋大家都会喜欢嘅人，你又会觉得嘅就系话、嗯、哦系，真系唔觉嘅话佢就走咗啦。咁、嗯、所以咧就我拣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都系一位嘅就系英国嘅歌手、 嗯。 我记得当我听到嘅就系佢话啊，佢已经逝世嘅消息，当然知道佢病嘅，都知道佢嘅身体系抱恙嘅。咁、嗯、但系都始终系有啲嘅不舍，同埋会有啲唔开心。因为细个嘅时候去听一啲歌曲，你会觉得嘅就系、是，如果我识听佢咧，我好有型噶。 嗯， 佢就系其中一个啦、嗯啊。我讲紧嘅系大卫保尔 David Bowie。嗰陣時候聽佢嘅歌曲嘅話，你會發覺就係、是、係啊，嗰陣時候英文又唔係咁好啊，所以其實有時好多時候都唔係好知佢唱乜，但係你硬係覺得佢就話哇，如果我用個 headphone 去聽緊佢嘅歌，就俾人哋聽 咗，就攞住佢嘅唱片封套啊， 冇錯啦，即係呢一位朋友嘅話，當然啦，到今時今日都好懷念佢。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好啦，啱听过咧 ，David Bowie 嘅呢首 China Girl， 哦，听哦，听，好型啊，我觉得， 好型啊。 冇錯啦，咁其實咧，我哋網上都有朋友留咗好多嘅唔同嘅歌曲啦。另外咧，係啦，阿雷群睇過話沙膽強，佢叫你沙膽強。我同你一樣喺83年咧跟旅行團，係啊，拎佢哋拎清嚟，傻豬豬啊咁樣嚇。由廣州飛北京，回程北京坐30几个钟，火車硬卧翻廣州啊，中途暫停鄭州，可樂車站企企嘅。而突然落飘雪，佢仲记得40几年前嘅事啊！ 哇， 咁头先嗰首歌一定啱晒听啦， 系啊， 冇错。 你想象嘅就系你喺度搭紧嗰啲火车嘅时候，你听紧哇，汪峰嘅 好好好正，好正， 好正。 嗰个后生嘅年代咧，挨呢啲苦咧，我觉得系好有清洁嘅味道。 你要趁你后生， 系啊， 你真系要去呢一啲咁样嘅旅行， 即系孭住背囊， 因为你年纪大咗，你一定唔会做。 坐嗰啲豪华火车站， 系啊。 系啦，好啦，好多人留咗好多唔同嘅歌名嘅，有萨拉热窝嘅罗密欧朱丽叶啦，夜游杜拜啦，另外仲有梦到沙田啦，另外就弥敦道的尘埃咁咩歌嚟噶咯，弥敦道 好正， 麦理浩径啦，香港啦，墨尔本的翡翠，哇一男子啊， 香港好听啊， 落嚟咧，翻嚟咧，我就介绍一首歌曲，呢一首歌其实就唔系我拣嘅，咁我拣咗，我见咗两个听众都拣咗，咁所以送俾大家，好，先睇11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15款平衡单车，发现有3款样本检出塑化剂，其中一款样本有物料嘅塑化剂 DEHP 含量超出本港同欧盟相关法例上限，达18倍，可能会妨碍儿童正常发育。消委会又发现40%样本未符合欧洲玩具安全标准，当中一款样本的手把管上的普胶装饰物在合理滥用的拉力测试后有破损，产生细小部件。两款样本的轮胎充气门盖在扭力测试时可以较小的力扭开并且松脱，形成细小部件，若果不慎被兒童誤放入口中吞食，有機會引致窒息。消委會建議使用平衡單車後，家長應該教導子女立即洗手，以免攝入有害物質。消委會測試28款市面預先包裝牛油、人造牛油和塗抹醬，在16款人造牛油和塗抹醬樣本中，13款檢出有毒污染物，15款檢出基因致癌物，其中一款樣本的檢出量更超出歐盟標準上限。至於12款牛油樣本都沒有檢出相關物質，但總脂肪、飽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含量相對較高，健康風險不容忽視。另外，消委会发现11款样本所标示的营养素含量和测试结果的差距不符规定，情况欠理想。当中2款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和6款的反式脂肪酸含量较标示值相差超过20%以上，不符合食安中心相关规管容忍限。消委会表示，牛油、塗抹醬和人造牛油產品都屬於高脂食物，建議消費者少食用。海關在青衣驗貨場一個由巴西經海路入口本港的貨櫃裡面，檢獲大約16.5公斤懷疑可卡因，估計黑市價值大約1380萬。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早上前往柬埔寨出席后日举行的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在出发前被问到有关通关和有港人怀疑被诱骗到柬埔寨等问题， 他重申就通关方面，政府会采取务实方法，根据科学数据作出决定。至于柬埔寨港人问题，他说保安局已经成立小组处理。邱应华提到，今次行程主要讨论香港和东盟所订立、所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的执行和落实，亦希望和相关国家商讨双边贸易、讲好香港故事等。他说抵埗后将出席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回归午宴，广邀政商界人士参加。邱应华将在今月18日晚上返港，离港期间由商经局副局长陈百里处理局长职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和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59点，升112点，成交金额4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1点，跌2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4.25，升3.45；腾讯控股300.8，升咗1.2；恒生中国企业66.86，升0.2；盈富基金19.6，升1；美团176.8，升3；中海油10.32，升1.6；友邦保险71.7，升咗2；京东集团227元，升3.4；阿里巴巴88元，升9；比亚迪股份217.6，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43.46，瑞士法郎0.963，加元1.317，人民币6.966，英镑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95点，升76点。港金报15,83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66美元，卖出1,69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观塘嘅翠屏道就因为有水管急收，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街廉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影响到所有长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街廉道左转入去翠屏道，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人士应该要时刻保持专心留心，不分心，避免意外发生，咁先至玩得尽兴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科举发生舞弊，雍王勃然大怒，冯妻吴主动间言，认为呢件事可以由封兰式负责审理调查。究竟舞弊案背后有咩阴谋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 只要有我哋，只要加埋你哋，一定可以令香港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动人。 30多个青少年单位联同新时代奋斗者，一同传扬建造美好香港的信息，共创新篇。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9月18日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翻嚟我爱好系列下一部分嘅，今日咧我本嚟拣咗一支歌叫 Streets of London， 咪先播咗啦，咁嘅样都撞埋 Sarah 啦，添啦， 唔系冇嘢， 咁而家你呢只歌咧， 大佬唔好再播， 我咧就拣咗两位朋友都有拣到个歌曲嘅，就系讲呢个地方我都去过唔止一次嘅，但系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我觉得有点而好无助啊，因为嗰个地方语言咧系不通的咁样样，即系如果你唔能够懂佢哋嗰度嘅语言咧，基本上你系好似哑咗一样嘅，去餐厅叫唔到你食嘅，咁大家都知道我讲边个啦吓，咁有两位朋友，一个就系陈善华啦，一个 Gary 啦，头先喺网上咧都拣咗李克勤嘅《情非首尔》， 哎呀， 哎呀。中咗马小强，甩标添，哎呀！ 佢仲话下一只， 哎呀！ 哎呀！ 正中目标， 跌佢， 更加冇电佢噶， 系啦，佢已经冇电噶啦， 断埋， 死 甩电断埋添， 即系间会唔会讲嘢咧？ 看成夜晚，南山塔中跟你再相遇，想讲你知生活不惬意。看成在变，人也在变，分手太轻易，问我到底知不知，如今改签首尔。这疑问，明天的你空繁忙，重游明洞，身穿何以吗？过去像盲婚哑嫁，现在是热情淡化，还害怕当天回忆会被刮花。重遇你难重新相爱，是否已经风光不再？历史多么精彩，高潮起点，但已没法被篡改。难道你谁人都不爱，没有自信建立未来，让看光将你我像南北般分开。情淡化，还害怕 当天回忆会被挂叉，重遇你难重新相爱，是否已经风光不再？历史多么精彩，高潮起跌，但已没法被篡改。难道你谁人都不爱，没有自信建立未来？让看光将你我像南北半分开。 该发生嘅都会发生，我都冇谂住播呢只噶，本来，但我真系又想拣，拣咗啲听众嘅选择，咁就拣咗呢只啦。 啲酒好听， 好听 嘅， 好 听。 唔系，咁如果你有阿芳、阿娟、阿， 你可以讲噶， 你讲啊， 你 讲。 补充你嘅爱情故事， 唔讲， 我唔知 时间够啦。 OK， 哎呀，你都识知道，时间会够噶。OK， 好啦。 我跟两位学嘢，你估我漏噶？ 你学唔到噶嘛？可以系。 又系。 跟两位学嘢，你可以学唔到噶嘛？ 又系。 但系你有进步。 好 好啦，跟住呢一位咧，亦都系喺 fans 嗰度，我见到嘅就系有，我觉得咦好开心，佢叫做 Michael Young， 我哋拣嚟嘅就同一首嘅歌曲。嗱，因为咧呢一个地方咧，我觉得嘅就系唔知佢总会有一种好独特嘅味道同埋一种嘅感觉。如果我形容呢一个地方嘅话，佢好有气质。如果呢个地方系一个女性，我觉得佢系成熟嘅，佢系独特嘅，有味道嘅，无味嘅，佢应该系。搽住深红色嘅唇膏， 咦？ 早餐系饮一杯咖啡，同埋食嘅支烟。 巴黎 方中， 我好中意巴黎啊！ 微雨扑巴黎 ，Sandy Lam 林忆莲。 哇！ 林忆莲呢一首 啊，好听啊， 两首呢都好听嘅 吓、啊。 我先拣嘅 China Girl 嚟，好听，跟住 唔系呢首。我使惊你闹我咩傻嘅？你又唔够我高，我攞个手拍你个头壳顶啊！ 我唔识跳起噶，我唔识避噶， 傻傻地， 傻傻地。 你估你拍到我头壳顶啊？ 系啊，我仲一定要拍你个头壳顶，即系我扫你个脚都得噶。 知唔听过咩嘅猴子偷桃啊？ 好毒啊！ 我唔会偷佢个桃，我有扫佢啫。嗰啲一横就会惯低噶啦。 好毒啊！你 大晒咩？ 喂，快啲啊！ 好嘅，嗱呢个呢个咧就系我记得以前。 咩啊咩啊，截咗胡哦， 我是但啦，冇所谓啦。呢个系一个， 但我真系好想听你嘅古仔，因为你每只歌你梗会讲一啲古仔噶嘛，你唔好因为人哋，唔好人哋截咗你胡，你唔讲埋个古仔先得噶。你一定， 我讲呢个古仔，不过你帮我播第二首歌， 好嘛？ 好YMCD， 你系 CD 嚟噶嘛？ 其实咧系有个， 我估到你一定有古仔， 佢有噶， 有古仔，有古仔，系啊，咁。是有一批男女，以前公司又是广告公司的，不过呢我走了之后呢我哋继续 keep 住即系联络嘅，咁佢哋都系 art room 嘅。 佢哋两个一 pair 嘅 ，sorry 啊， 唔系系啦，喺公司，然后发生感情，咁一路喺度，小情人我都 OK 嘅，咁我唔理啦，系啊。咁后来咧，因为个女仔嗰阵时咧比较细路女单纯啲嘅。咁男仔又成熟啲嘅，即係年龄有五六年嘅差距啦。嗰时嚟讲已经好多㗎啦。咁后来就嗌交啦，闹分手啦。个女仔就一个人就去咗呢一个汉城嗰时仲係叫汉城，呢个好得意。2005年佢话俾我听，个男仔话俾我听，咁点呀，我哋去追佢囉，如果你觉得佢係一个即係你中意 嘅 人。但佢同我讲，我睇死佢呢一两个月到翻嚟㗎啦。 啊、即系佢即系唔系旅行去长住 啊？系啊，佢话佢就去嗰度发展一下，系、啊，咁 几够几够胆识。 咁佢、啊、就 原来佢就系全自然啦，咁样。 嗱，男仔就话俾我听，佢又唔识韩文，慢慢系做嘢又 做咁 翻嚟噶啦。 系、啊， 如果中意嗰个追过去啦。 系啊，咁我话嗱，你真系你自己决定。我话你跟住咧，你分咗手失恋咧，你真系唔好走嚟搵我喊。嗯，我真系咁样睇。 收尾点啊？ 收尾佢真系过咗去，搵唔到佢。原来那个女仔咧已经离开咗嗰阵时嗰、那个首尔，嗰阵时都啱变咗由汉城变咗首尔啦。 离开意思即系点？佢都系韩国嘅，不过就唔喺首尔啦。 冇错啦，就去咗济州岛。济州岛啊，南边一个岛嚟，好大嘅地方。咁佢都做咩啊？佢唔知道。咁你快啲去啦！咁佢真係飛咗過去，見到個女仔，佢話個女仔已經完全唔同曬，好一個好成熟，佢就喺嗰度幫人哋打工，即係去嗰啲旅館嗰度做打工。咁佢跟住咧，咁佢話揾到佢，揾到，但係咧已經係唔同曬， 箍唔到個煲啦， 箍唔到啦， 所以佢變曬啦， 冇錯， 所以情非首爾嚇， 係啦。呢一首咧就係、是《再見二丁目》。我觉得呢首歌都系啦，杨千嬅都几好听嘅，好嘛？分享俾大家。如果喺异地分手嘅朋友咧，快啲走翻埋一齐啦。 嗯， 系二丁目，会一个叫尹丁强，大家二丁目小心，因为尹丁强会揾你丁， 反丁啊！ 杨千嬅嘅再见二丁目啊，仲有四分钟十二点钟咁啊，嚟到最后一个选择啦，就系我为大家带嚟一首歌曲。 系、 有时咧，我会某一啲歌曲咧，我麻麻地会咁咧要播，因为比较旧啦，咁样我唔知会大家觉得未听过嘅咁样。 唔系啊，都可以介绍俾大家听。 系 啦，呢、這个歌手 都系咁噶啦。 咪就系咯，你嗰首就再见翻丁目都唔错啊。 系尹丁强嗰只 丁完可以再丁。 系啦，呢、這个歌咧属于一位我自己好喜欢嘅歌手，叫 Glen Campbell 啦、嗯，有好多。 啊！呢首正啊！呢、這个 咩歌？ 咩歌？ 讲 佢系钢琴噶嘛？ 唔系我呢个 咩 歌？ 咩歌 ？Glen Campbell 咁 你即刻话呢个歌正嘅？ 咁你又话正嘅？ 我讲错啫。 呢个歌咧，其实个歌词咧，好似讲一个爱情故事咁样吓。咁即系话有时咧，情侣会离离合合啊，分开啊，又再系翻埋一齐。咁、嗰个男仔咧，即系呢个歌佢就话：当我去到凤凰城嘅时候，佢啱啱起身，我留低封信话我走啦。但佢最初唔会信噶，因为我哋已经分开过好多次啦。咁一路讲佢晏昼咧会打翻屋企，又搵唔到我，夜晚瞓觉。原来我又唔喺佢身边，佢先知道原来我真系已经离开咗啦，咁样系有带点儿嘅伤感嘅爱情故事，就叫做 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 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 she'll be rising.She'll find the note I left hanging on her door, and she'll laugh when she reads the part that says I'm leaving, 'cause I've left that girl so many times.By the time I make Albuquerque, she'll be working. She'll probably stop at lunch and give me a call. But she'll just hear that call keep on ringing.Off the wall, and that's all. By the time I make Oklahoma, she'll be sleeping. She'll turn softly and call.To tell her so, I guess she just didn't know I would really go. No, she didn't know I'd go. Glen Campbell 嘅呢一首 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 就好旧嘅英文歌曲，亦都自己比较喜欢嘅。咁呢个版本就系演唱会版啊，快咗快翻少少， 系啊，okay. 原装版就慢一啲啲嘅。 好听， 快到十二点钟，34度气温，相对湿度41%，一阵间嘅半小时就会有少少飘飘啦，因为会系今日嘅古灵精怪。12:30我就 Dr. Eric， 好，先听新闻报告。 成嘅时机现时相对较有利。他強調疫情完結終點在望，但仍未抵達。如果各國仍不加緊把握機會，面對病毒變種的風險將會增加，亦將有更多不明朗。不過世衛同時指出，由於多個國家已經減少檢測病毒，部分病徵輕微個案可能並未察覺。世衛公布全球累計新冠確診病例超過6億宗，超過640萬名患者死亡。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大陸氣流正為華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40%左右，而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南马都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强烈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在南京东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华东沿岸地区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天晴，下昼非常干燥同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中期风势增强，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3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50点，升103点，成交金额4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1点，跌2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4.5，升3.7；腾讯控股300.2，升咗6毫。恒生中国企业66.82，升4.8；美团175.7，升9；盈富基金19.59，升9仙；中海油10.28，升1.2；友邦保险71.7，升2毫；京东集团227.2，升3.6；阿里巴巴88.1，升1蚊；比亚迪股份217.6，跌2.4。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7，英磅9.049，瑞士法郎8.151，澳元5.304，加元是5.959，新西蘭元4.714，歐元7.8272，每磅日元對港元5.47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8.791。日經平均指數報27881點，升63點。港金報15830元，跌1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92.03美元，賣出1693.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講隧道情況，而家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新鴻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同埋去尖沙咀就擠塞，龍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處。七行道北過海龍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紅隧排到渡船街天橋近果欄。路面情況喺新界方面，坑口嘅影業路去翻厚德村方向比較擠塞，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咁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观塘嘅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莲道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佳莲道左转入去翠屏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入学嘅时候咪要填一啲入学嘅资料嘅，但以前系未有呢个影相嘅技术，就画出嚟咯，又或者通过文字咧写低佢个样咯。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疫情严峻，为了减低大型聚餐可能引起的病毒传播，现时适用于酒吧、酒馆顾客的检测要求将会扩展至出席宴会人士。 由8月28号开始，所有出席宴会的人士都需要持有24小时内的快速抗原测试阴性检测结果。 如果你是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人士，都可以进入。 那宴会又是怎样定义的呢？ 8人以上有共同目的之下一起在餐饮处所用膳，就会被视为宴会。例如12名顾客分两台用膳。 为免疫情扩散，大家要严守防疫规定，尽量减少出席需要除口罩的聚会，一起同心抗疫。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的嘟一声就拿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的就可以在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大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马小强啊，你真系好多咧知心好友啊！有个朋友咧，佢话咧嗰只歌你头先拣嗰只咧，好啱你，歌词好啱，系咪咧？原来过得很节度啊，只你一人未发觉啊！ 哦，系咩？ 系啊， 我发觉咗啦。 OK， 咁咧就系讲下笑嘅啫吓，陈俊业啊， 我认真噶，你依家同我话讲笑？ 嗯，我同阿陈俊业讲笑，我唔系同你讲笑啊。 OK， 我讲笑啫。 今日我哋一阵间仲有 Dr. Eric 喺达半出现嘅，同埋今日即安剧呢个时候，我哋带嚟今日嘅 哇，好惊啊！ 古灵精怪，他看到，你看不到。你有冇试过喺街上边见到有个人，通常都系衣衫褴褛，嗰个样好似神情呆滞，喺街上自己一路行，一路同空气讲嘢。佢哋嘅表情好认真，佢哋嘅内容可能你冇兴趣知道，但系佢讲得好入神，好多嘢讲，有晒动作，指手画脚。在一般人的眼中只会说哦，你傻佬来的，自己跟自己讲嘢。咁其实在他们之中的确有些是神经有问题。但是不是全部都是神经的问题，定是有些他们真的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人或者鬼。有个朋友分享这个故事，他说翻工的早上经常见到个流浪汉在街上徘徊，他的衣服破破烂烂，没穿鞋，亦都因为长期没穿鞋，只脚好像有少少已经溃烂的痕迹，身上挂着一个二个那些很旧的胶袋，全身有一种讲不出是汗味、臭味、宿的味，总之就混合一体。他的手腕那里绑着一条尼龙绳，绳还拖着一架很旧的玩具车，他一路在街行，一路就拖着这架玩具车自得其乐。有时在这个天气这么热的时候，他会站在一些商业大厦或者百货公司门口吹下冷气，但是你估到了，很快就会被人赶走。哎，走开走开，这个流浪汉就是这样，耐不耐不停跟隔离的空气讲嘢，有晒动作，有时行下停下，指下呢度指下嗰度，跟住同侧边你睇唔到嘅嘢讲嘢。 自顾自咁样倾偈倾偈。喺呢个大都市里边，边会有人理佢？有一日，佢又如常咁样喺呢个人公司附近出现，但系今日有啲唔同。佢见到行咗个电话亭入边，攞咗个电话喺度听。今时今日，当大家都有个手提电话，你话有几后有人入去电话亭入边，你可以想象得到电话亭入边嗰个听筒几耐冇用过，干唔干净你自己谂。这个流浪汉入咗个电话亭入边，将佢嗰啲随身物品摆咗喺地下。分享呢个故仔个人就话啦，佢喺冇几远嘅士多嗰度买紧早餐，突然之间听到个流浪汉对住个听筒大嗌：讲咗几多次啊？好嬲啊！傻婆，快啲啦！佢对住个听筒系咁闹，然后仲将个听筒砰砰哼咗个电话两下，然后拎起地下嗰啲随身物件，拖翻个玩具车就走人。大家觉得哇，这个人傻噶，不过睇佢样子都知啦，系嘛？头先佢对住个电话筒闹傻婆，哦，点解咁得意嘅？佢系咪真系同人倾紧偈咧？梗系唔系啦。不过后来这个朋友撞到个看更，讲下讲下，讲起呢个流浪汉，佢先知道原来喺佢背后有一个不为人知嘅故事。原来呢个流浪汉以前唔系好似而家咁，系好正常嘅一个普通打工仔。佢甚至就喺呢一区翻工，每朝早都会送太太嚟呢个大厦嗰度翻工，然后自己就行过两条街翻自己公司，风雨不改。后来佢太太仲大咗肚，有咗 B B 添，佢对太太嘅关心照顾就更加比以前更加好啦。可惜有一个朝头早，天雨路滑，当佢两个正在翻工途中的时候，有一个大意的司机揸住一架车，突然不知点解失控，铲上了行人路。正当他们过紧马路的时候，他受了重伤，太太不幸离世。好快大家就忘记咗呢个意外，直至一段时间再见返呢个丈夫嘅时候，佢已经係变成而家咁嘅样。全身衣服破破烂烂，拖住一架佢執返嚟嘅細路仔嘅玩具车，其他嘅细节头先都讲咗啦。他会耐唔耐对住空气讲嘢，经常都会有啲少少亲昵嘅话：，哎呀，行快啲啦，傻婆！哎呀，食咩啊，傻婆！佢眼中同埋个口中嘅傻婆，系咪就系嗰个离世咗嘅太太？喺我哋眼中，佢太太一早已经唔再喺呢个世界上，但系可能呢个丈夫仍然睇到佢。可能这个丈夫每一日仍然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们见不见到不重要，最重要是他仍然见到，在他眼中他心爱的人没有走到。甚至我们可以这样想，他拖着那架玩具车上面，会不会就是坐着他太太肚里面的宝贝骨肉？他们三个虽然在不同的世界，但是没人可以阻挡他们继续生活在一起，继续聊天，继续很亲的地说：傻婆，

点解你只脚好似咁得意咁嘅？嗰个男仔好简单，只系讲咗一句话：假噶，我有一只脚系假噶。阿荣心谂：哦，咁梗系唔想人哋问啦，算啦，当睇唔到啦。阿荣呢一排打波打得密咗，梗系啦，有呢个男仔陪佢，冇以前咁孤家村啊嘛，一个人打几闷啊！有一晚翻到去之后，阿妈就话啦：，喂，乜成日打波啊？吓，系咪识到坏人啊？以前啲爸爸妈妈最惊就系细路仔喺波地识到坏人。阿荣嘅妈妈心谂：，哈，你成日话去打波一个人，我装下你睇下你识到啲咩人，睇下有冇啲坏分子先。于是有一晚，阿荣走出嚟去打波，阿妈静鸡鸡。走落去望下，见到荣真系喺度踢波，但系佢一个人踢嘅啫，一个人可以踢成晚。嗰晚阿荣翻嚟啦，阿妈就问佢：，喂，你系咪一个人踢啊？吓，自己来踢波好玩咩？阿荣终于同阿妈讲：，其实唔系，依排我识咗个男仔。我哋成日一齐踢波噶，头先我咪同佢踢波咯。听完之后，阿妈个心仲惊，识到坏分子都冇咁惊。佢话同人踢，但阿妈望到佢一个人喺度踢啫。之后几日，阿妈都静鸡鸡观察下，有时发觉佢踢踢下波，踢到攰休息，坐埋一边同空气倾偈。阿妈睇唔到人，但系阿荣就真系好似有个朋友同佢倾偈咁样，讲得好开心。阿妈心知不妙。佢唔知点算，对付坏分子最多就报警啫。对付一个佢睇唔到嘅人，佢点呢？于是阿妈就话：，诶、哎，就嚟考试啦，嗱，唔准落去啦吓。用各种嘅藉口。唔准阿荣再落去打波，一次又话唔得，两次又话唔得，慢慢阿荣都唔记得咗要再落去了。有一日，阿荣喺度做下功课嘅时候，出边好嘈好嘈，成条楼梯都有人嗌：，哎呀，火烛啊，火烛啊！系咪啲细路仔玩呢？但阿荣一打开道门，哇！成阵浓烟攻晒入嚟，弊啦，真系火烛啊！当时阿妈唔喺屋企，阿荣唔知点算，佢离开咗屋企，但系真系成个走廊都系烟，佢乜都睇唔到，佢好惊，今次死啦，点算？突然之间听到喺浓烟里边有啲咔咔咔咩声啊？啊！我记得啦，系嗰个男仔只脚踩到地下，咔咔声啊！就喺呢个时候，佢听到嗰个细路仔把声话：呢边啊，呢边啊！阿荣少最初仲有少少犹豫，跟唔跟佢好呢？但个细路仔不停咁嗌：快啲啦，呢边啊！哎呀，唔好理啦！于是荣跟住嗰啲声音，咔咔咔，一路跑，一路跑，一路跑，一路跑，一路跑，一路跑。终于他离开了浓烟，安全地去到另一个地方，落到楼下。很多消防员已经在救火，他望了上去，哇，整栋楼充满浓烟。当阿妈回来见到这样的情景，吓到揽住他喊，好彩你没事啫。望住那个火海，阿荣心想，如果不是那个小路仔，可能佢而家已经唔知喺哪度啦。过咗好多年，阿荣已经大个啦。间唔中夜晚翻屋企嘅时候，都会听到后边有啲咔咔咔跟住佢行嘅声音。不过佢已经唔惊，佢好相信呢一个男仔系佢朋友， 因为如果唔系。 今日 可能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好，12:29，咁睇完今日嘅古灵精怪之后，我哋翻嚟就会有 Dr. Eric 同埋我哋嘅即安嘅，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政府推出为期3个月的暂缓追租安排，到7月底结束。不少食肆被业主追收累积租金，面对很大压力，他担心会陆续出现结业潮。黄家和说，据他了解，8月期间有5至6成食肆，即是大约有8000间面对追租和收律师信。立法会议员陈少雄说，政府的措施出发点是好，但现时经济未见改善，商户业主和政府要积极考虑如何解决，免出现骨牌效应。他建议政府为依赖收租为生的业主提高个人免息特惠贷款计划10万元上限和延长计划时间。消委会测试28款市面预先包装牛油、人造牛油和涂抹酱，在16款人造牛油和涂抹酱样本中，13款检出有毒污染物，15款检出基因致癌物，其中一款样本的检出量更超出欧盟标准上限。至于12款牛油样本都没有检出相关物质，但总脂肪、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含量相对较高，健康风险不容忽视。另外，消委会发现11款样本所标示的营养素含量和测试结果的差距不符规定，情况欠理想。当中2款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和6款的反式脂肪酸含量较标示值相差超过20%以上，不符合食安中心相关规管容忍限。消委会说，牛油、涂抹酱和人造牛油产品都属于高脂食物，建议消费者少食用。消委会测试市面15款平衡单车，发现有3款样本检出塑化剂，其中一款样本有物料的塑化剂 DEHP 含量超出本港和欧盟相关法例上限达18倍，可能会妨碍儿童正常发育。消委会又发现40%样本未符合欧洲玩具安全标准，当中一款样本的手把管上的泡胶装饰物在合理滥用的拉力测试后有破损，产生细小部件。两款样本的轮胎充气门盖在扭力测试时可以较小的力扭开并且松脱，形成细小部件，若果不慎被兒童誤放入口中吞食，有機會引致窒息。消委會建議使用平衡車後，家長應該教導子女立即洗手，以免攝入有害物質。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午非常乾燥和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大致天晴，日間乾燥。下午中期風勢增強，有幾陣驟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3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34点，升87点，成交金额4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1点，跌2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4.2升3.4，腾讯控股300蚊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66.78升4.4，美团系175.3升咗个半，盈富基金19.57升7仙， 中海油10.28升1毫二，友邦保險71.6升1毫，阿里巴巴87.95升，升8.5毫，京東集團227元升3.4，比亚迪股份217.6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43.34，瑞士法郎0.963，加元1.317，人民币6.967，英镑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998，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2点，升54点。港金报15,83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79美元，卖出1,6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完成，但在一众领导人心中，心头大石仍未放下。 我哋宣布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成立，但系并唔等于得到国际社会嘅认可啊！咁就好似我哋写咗答案，老师仲未俾分数啊！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系最高危噶。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Hello， 我是泰健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吃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日。 做只狗， 呼呼 不做坏主人。 好，早晨的时间 ，Dr. Eric， 早晨，你好啊， 你好， 早晨，早晨。 你记唔记得头先我扮你个女？ 可以啊，我以为你逃咗学添。 有人拎起电话，妈咪，爹哋，爹哋， 爹哋。咁樣 啊！我有個私生女，我唔知啊，成 你唔知咧， 係啊， 你自己檢討一下啦。 係啦，今日我哋要講緊個話題係 點解狗係一個好啲嘅寵物都？ 對唔住，係啦，我都話唔得 ，Derek 啊，我覺得 點解你會咁講？ 哦 ，Derek， 其實你前 啦， 你前設咗啊， 諗諗兩個有各嘅各好嘅，不過狗有啲嘢係好過貓嘅，不過貓都有啲好到狗嘅，不過今日講狗好過貓先。 佢有下集嘅， 系 啊，上集就系咁啫。 因为咧，一定有 香港猫主打， 梗系啦。因为好多好多猫嘅爱好者咧，即刻就会话：点解你要前设咗狗系好过猫咧？咁不如咁样，你应该话两者皆有优点。今日先讲狗嘅，好唔好？咁样就 系啊！你冇上 internet 睇啲话题咁啊？你咁样写冇人睇噶。 我明系啊，冇错， 系 啊。你咁样嘅话咧，啲猫嘅猫奴咧就会有冇搞错啊？咁停咗。 系啊，咁咪睇咯，咁咪睇咯。睇人好牛啊！ 低啊， 系 犀利啊你。 好， 咁啊，加埋我哋大家知道咧，猫主 對貓嗰種神經化咧係勁過狗嘅。 冇錯，係啊，所以你咁樣講嘅話咧，啲貓奴一定會唔放過你 嘅。係啊， 但係佢頭先意思即係話要個標題要煽情啲啊 嘛，要爆啊， 係啊，要爆啊，佢令到你好 controversial。 係， 好客觀講咧，其實我諗我今日講啲嘢，有啲貓主都會認同嘅。 係，請講。 好，所以就唔係 請你開始， 唔係亂咁講嘅。第一樣嘢啦，香港寸金尺土，咁樣咧就養狗點樣好過養貓咧？有貓砂鬥， 咪咯。 你香港 唔使點教， 俾嗰一尺你知幾多錢啦？我而家要我數先20,000尺地嘅喎。 但係你要帶佢落去喎， 可以咁講。 嗱，狗嘅便便咧有兩個方法啦，一係帶落街啦，咁係麻煩嘅，貓唔需要係咪？第二，如果好似我咁，我唔帶落街嘅，喺屋企俾佢解決嘅，咁我都要有一個嗰啲尿盤咧。 係啊，你都有個地方㗎， 一樣佔據地方， 係起碼你有個選擇啦。貓你永遠都冇個選擇，一定係貓砂兜嘅。貓砂兜有其他嗰啲。即係譬如啦，你行完你要有養貓嘅，你知個貓砂兜多啲味嘅，啲貓便， 佢嘅味道多啲嘅， 大小都喺嗰度。 同埋你有冇留意啊？貓砂兜隔離一定有啲沙 嘅 喎， 係一個出嚟嘅時候會帶咗少少沙出嚟嘅。 係啦，同埋你嗰、那個即係自己都養貓啦，咁嗰個每日嗰個過程去拔貓砂貓。就唔系咁一件好玩嘅事啦。 你冇听过李丽瑞讲咩？李丽瑞话当个沙滩搵 系啊，我当去玩喺沙滩嗰度玩沙咯， 玩沙 咁咪得咯。你玩咩沙你哋？ 就搵贝壳咯。 系啊， 系搵到一粒粒嗰啲嘢。 黑色嘅贝壳咯。 系啊， 咁你 每一日都一样喎，但系。 系啊，但系 Eric， 你下次整个沙兜，你换条泳裤咪得咯。 系啊，冇错，跟住啡湿自己。 系啊， 喺海滩嗰度，太阳眼镜咁 傻猪猪 入晒气啊嘛 ，cosplay 完全入。 系啊， 好冇？你下次试下咁样啦，你先同我讲 保证你话 精神分裂， 系咪精神分裂啊？ 系啊。 呢個我唔俾分咧，你唔係成日帶佢出街喺屋企，不過有如果即係你間唔時帶佢出街，咁啊出邊有一篤。屋企又是有毒噶啦，所以你唔系 100% 喺出边咧，都建议你带去出边。 唔接受下一个， 点都唔接受。 第二个啦，就狗咧，就其实系好玩啲嘅。 咦？ 嗱 ，in what sense？ 你由边个角度觉得好玩啲咧？ 你玩佢啫嘛，其實 係啦，唔係狗多多活動啲啊，你可以即係 帶佢出街， 有時想玩，有時唔想玩，個狗係成日都想玩嘅。 咁啊啱，咁啊係，你掟個波佢一定會執嘅。 掟波啊，又舐舐啊，又輕輕啊， 係可以訓練。 其實我想問咧，包括阿 Sarah， 其實貓係咪唔中意或者唔肯同人輕輕噶？ 唔係啊，有啲輕㗎。 我教佢，我只貓佢都唔肯輕輕。 佢係最尾嗰樣嘢啦，嗱，第二即係最尾嗰個某一個原因，貓好得意咧係。貓就係、是、嗱、世界個重心位咧，狗咧就係、是、個主人，狗主咧就係、是、個宇宙嘅中間嘅。 冇錯， 不過貓咧自己喺自己嘅中間， 佢自己係， 所以佢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理你噶啦。 係啊， 嗯， 幾有型、啊， 冇問題啊， 係啊， 係啊， 養得佢就係咁噶啦。 你 係咩女朋友都係咁啦， 咪係咯。 不過多謝 Eric 啊，我學阿 Sam 係咯，要 objection objection 啊，我想，因為咧，我越嚟越覺得咧，就算貓又好，狗又好咧，都有一啲佢自己嘅。性格啊，我自己屋企只貓咧，其實佢好黐人，甚至黐到咧，有時咧我唔係好，我怕咗佢啊，因為咧我食嘢嘅時候咧，佢一定會跳上台，控埋嚟，佢未必想攞，即係未必想你俾嘢佢食喎，佢只係見到你食嘢，佢控埋，揾隻手咧係咁挨你嘅手啊，咪喺揾個頭挨你嘅手啊， 係佢要你摸佢嘛， 好得意啊， 咁我 個分別喺嗰度咧，就係只貓你可以，你只狗你可以喝走佢嘅，譬如我只狗可以訓練，因為狗可以訓練， 佢貓喝唔走嘅， 台啊，只貓咧係冇得訓練， 冇錯，我叫佢我食緊嘢，你唔好控住， 幾好啊，唔好喝， 你中意一回事，不過有個選擇都係嗰句，係有個選擇， 唔接受， 我都係 objection。 你都冇养， 唔系啊！我听啊嘛，我纯粹听系咯， 冇分， 佢黐住几好啊！ 系啊，你说服唔到我。 咁 OK， 多 Derek 啊，多 Derek， 我想问一样嘢，可能即系从你角度会答到个问题，但系我唔知有冇答案噶。我即系从一个唔识嘅人问，狗同猫咧，佢哋出现 health problem 嘅机会咧。有冇边个高啲？ 即系健康问题。 哎呀，你讲紧下个礼拜嘅话题啦。 Oh no！ 猫喺呢一方面系好过狗嘅。 咪咯， 咁咪系咯， 真系 猪猪嚟嘅。 哦，原来猫嘅健康问题少啲噶。 烦嘅。 系咩？ 系咪啊？狗仔会比较 不过啦，咁样讲啊，帮狗讲咧，就狗就一般狗嘅，即系俾药佢咧，医佢个过程咧，即系喺屋企要搞啲嘢系容易过猫嘅。 啊，系同意，同意， 系啦， 系啊，猫就 系 你好似佢搏斗咁噶。 我讲多样嘢俾你听啊，因为咧狗仔咧同佢冲凉咧，一般咋嗱，都有啲个别例子啊。理论上就算自己。唔好拎佢出边啊！自己同冲咧，狗系易啲噶。猫咧，我啱啱同 Sarah 讲过咧，前日咧同只猫冲凉咧，全身伤晒，我哋啊，主人全身伤晒。即系因为佢又惊咧，佢又猛咧，你又搵风筒吹佢啲声，佢又惊，佢一惊又搲你啦，搲花晒 啊， 咬咗我几啖。 系真嘅，我不过我 object 今日系讲狗点解好过猫， 你又 object 唔系，我咪讲得狗好啲咯。 佢你系啱嘅，不过 我咪讲狗好啲，因为。 错喎，因为猫唔使冲凉嘅，所以你唔应该 翻。 唔系啊，得 Derek， 因为我屋企啱啱装修完啊，只猫全身都俾嗰啲灰尘咧，死 噶， 干 洗嘛， 系 咪干洗就得噶啦 ，Eric？ 系啊，咁啊，但系狗好嘅猫咧，就狗咧，其实系屋对环境转变，譬如你搬屋啊，或者有细蚊仔，又譬如有 BB 翻屋企啊， 适应好啲， 好过猫好多嘅。 哦，系啊，猫会点 啊？好惊车。 匿埋，同埋佢会会发脾气咯。 妒忌定系咩？ 因为头系个自我中心嘅问题啦。狗咧就会跟住个主人去行动嘅，所以佢会见到哦，原来个细蚊仔都唔系咁恐怖啫，阿妈理佢嘅。咁啊，只猫就唔鬼理你嘅，所以就呢一样嘢系真系好啲嘅狗就。 咁呢样嘢系嘅，你攞 不过猫都会适应到，即系唔好因为你有细蚊仔抌只猫走啦。不过就啊，系啦，猫都适应到，不过狗系容易好多嘅。 咁咪系咯， 系啦，破坏能力喺屋企系大啲嘅。 猫点会啊？ 系 猫点样破坏能力啊？ 你养猫，你要放弃买靓家私第一样 嘢。哦，咁啊系， 佢就 系 啊， 你讲得 啱，一定找啊。 系， 事实上 ，BB 狗都可能会破坏，不过都系诶，啲大狗都可以。你见过啲狗咬烂晒梳化，不过呢啲都算。罕有個別嘅 case 嚟， 真係我有個朋友 一定會同你找爛。 係咩？我有個朋友有次翻到去嘅時候，以為屋企俾人打劫喎。點解知原來佢只狗咧冇嘢做啊？因為喺屋企唔係啊，係全個新嘅梳化咬到爛曬。 我試過 啊， 我都試過，我都試過。佢成張皮梳化咧剝，好似剝曬皮咁 啊！ 一塊塊皮咬曬出嚟。 哇！佢因為佢冇嘢做啊，佢好悶啊，只狗喺屋企。 佢温書啊嘛。 開雪櫃嘅 咩話？ 開雪櫃。 开雪柜，开全部啲柜， 有冇开汽水饮啊？ 柜门可以翻到去成全成地都系生粉盐喺地下捞埋。 你屋企啊？你屋企啊？ 系啊！ 我有一次我仲恶劣啦，只狗入咗我厨房啦，反开垃圾桶咧，抄晒啲垃圾出嚟食啦。嗱，呢个第一灾害，食完之后再呕翻晒出嚟啦。 最大嘅睇心。 哇！ 所以狗点会好啫？ 狗可以保护你，不过猫就唔好。 狗梗唔可以保护你啦！而家啲狗仔啲玩具狗点识保护你啊？ 系啦，识护你啦，有即系喺起码又有个选择，唔系又系个别啦，梗系。不过咧，一般狗都会有三保人会吠啊，系空走佢啊，或者系打劫都打劫隔篱间屋，唔系爆窃你嗰间屋啦。 嗯。 明白 哦，都系嘅， 声音会吓走佢咯。 系啊， 呢个冇得拗啦，呢个 呢个冇得拗，声音就好似阿Lam咁噶嘛。 嗱，有样嘢啊， 但 系 你咁系， 我试过行过一条街，即系乡村，俾只狗咬我，但系我行过呢啲猫唔会咬我，系咪猫好啲啊 ，Eric？ 唔会俾人告， 冇声出嚟。 呢个唔关只狗事，唔关只猫事，呢个系个。 主人嘅 问题，主唔好，唔应该俾只狗咁样。如果有咬人嘅机会，佢唔应该俾个乱咁行嘅。 哦，你又赖落啲主人， 诶，又未 跌喎。 嗱，如果我同一样嘅主人， 都明显系啦。 唔系喎，咁如果我系一个主人， 我喺个村住嘅，我都试过有个即系有个人喺嗰度住，咁佢只狗咧永远都俾开到门俾佢出去周围走嘅， 系 又出边大少少咁样，好似特登放佢出去，不过又唔系好似我同你行只狗咁样会执翻，咁咪就好讨厌啦。同埋佢隔篱屋又有细蚊仔，又行出嚟只狗就会佢冇攻击，不过会。顾佢吓亲个细蚊仔啦， 所以 喺啲行为即系喺个村度，即系直情系应该去。 比较麻烦啲 嘅 呢啲真系 好多问题，其实狗主都应该留意多啲吓，就啲狗仔唔识噶嘛。喂，好啦，时间差唔多，今日咧 就 Eric， 我哋就讲到呢度先，好嘛？多谢 Eric， 下个礼拜讲猫系嘛？ 下个礼拜猫啊？ 系咪猫？下个礼拜 定取消啊 ？OK， 多谢晒，多谢晒，下礼拜见，拜 拜，拜 拜。好啦，要讲声拜拜，马上送嚟今个礼拜嘅 即安 嘅，好啦，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今日 office 得翻我一个喺度。老板同啲同事都出晒开会，发达啦！呢、這个机会咁难得，我冇理由唔好好把握噶，梗系要做一啲平时冇机会能够做到嘅嘢啦！唔妄求，唔抱期，对唔住自己啦！ Vince， 今日咁好嚟探我啊！ 哎呀，唔好意思啊，强老板，我前排咧就比较忙咯，所以今日咧先有机会嚟参观你嘅 office 啊！哇，强老板，呢几年你个 office 越搬越大，生意一定系蒸蒸日上啦，真系犀利啊！ 多谢多谢，正因为生意越做越大，我对办公室嘅工作环境越有要求，咁啲员工做嘢先会更加顺利，更加落力噶嘛！ 啊，强老板咁照顾员工，真系一个好老板。 客气客气，应该嘅。 哎呀，呢啲咁嘅衰人，一早飞咗佢啦，仲等咩？ 死啦！ 飞得好啊！ 死啦！ 强老板，强老板，早晨，乜你今日唔系唔得闲翻嚟咩？ 我几时连翻 office 都需要问过你啊？ 哦，我唔系咁嘅意思。 唔好意思、啊，阻住你煲剧，咁得闲煲剧，即系我叫你做嘅嘢，你做晒你咩？ 哦，嗰啲未差少少，我真系滴滴滴咁多嘅啫吓。诶，呢位系？ 呢位系 Vince。他是注册安全主任，我叫他来帮我看看 office 的职安健方面有没有什么做得未够好啊。 哦、Vince 你好，我是 Sarah。强老板啊，在你英明领导之下，我们的公司啊还怎会有事做得不够好啊？不够好的话，公司的生意又会一年会多过一年啦、 啊。不过呢，强老板啊，你不介意我直话直说的嗬？我觉得咧呢度咧有啲怪怪地。 吓，怪怪地，你唔好吓我啊！你系咪 feel 到呢度有啲污糟嘢啊 ？Sarah， 你可唔可以唔好讲埋啲咁无聊嘅嘢啊？ 我冇嘢，系 Vince 话佢觉得周身唔自在啊嘛。 系啊，我系真系觉得有啲唔自在咧。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呢个 office 咧，好似有啲混乱啊。 乱？我唔觉、啊。唔怕话你知啊，其实 office 整齐啊，干净过我屋企好多噶。 Sarah， 其实咧、office 咧系唔应该咁乱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好易有意外噶。 Sarah， 听唔听到啊？ 哦， 平时我讲你就当耳边风。Vince 啊，不如你讲多啲俾佢听啦，佢好缺乏呢方面嘅知识噶。 咁啊，不如就由呢个柜桶开始讲啦。嗱，其实所有柜桶咧开完之后咧，一定要闩翻埋嘅。嗱，唔可以好似而家咁样，伸咗四分之一出嚟。 诶，头先讲得就系未闩好啫，小事啫嘛。 唔系小事嚟噶，如果个柜桶闩得唔好啊，其他人一唔为意撞埋去，哇，咁就好易受伤噶啦。 咪就系、是、你自己冇手尾啊，整亲自己就冇得怪人啫，整到其他同事，你过意得去咩？所以唔该你要有记性啊，有手尾啊，用完个柜桶嘅一定要闩翻好，知唔知道啊？ 闩咪闩咯，锁埋佢啊都得啊。 Vince 啊，除咗柜桶之外，仲有乜嘢要注意啊？ 例如呢个文件柜啦，要留意重嘅或者容易打烂嘅物件咧，就应该放喺柜嘅下层。而文件柜嘅负荷咧，千祈唔好过重、哦，特别系嗰啲咧冇伤死喺地板啦、啊，或者墙嘅文件柜，因为咧如果上层摆得太多重物咧，个柜咧就好易失平衡，而导致成个柜翻侧噶。咁样咧，附近嘅人有可能咧会被跌落嚟嘅文件啦、啊、整亲啦、啊、整伤啦、啊，甚至乎咧俾瞓低冧落嚟嘅文件柜砸伤啊！ 哦，明白 ，Sarah。我就麻烦你将啲重嘅文件啊，同埋啲重嘅容易打烂嘅嘢啊，攞翻落嚟啊！ 我执， 唔通我执啊？ 又唔好，你叫我执我咪执咯。 咦，强老板啊，点解呢啲电线咧咁旧咧，仲唔搵人换咗佢噶？ 唔算旧嘅咧，下下都话换新嘢好嘥钱嘅。 喂，平时电话出新款，你又即时换？啊 ，office 嗰啲电线咁旧，你又唔换？你唔系帮我悭钱， 你在 office 賣一個計時炸彈啊？ 強老闆，說話又不可以這樣說的，你說到我好像想害了同事一樣，我哪有啫。 Sarah， 電線和電器設備啊，要找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定期檢查和保養的，如果發現電線已經有損爛啊，電器設備出煙、有火花或者有漏電的情況，就要即刻關大掣，停止使用和貼上警告牌啊。 嗯，仲要找这个呢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呢来修理添。如果不是的话呢，后果啊可以好严重的。所以啊 ,Sarah, 这些钱呢绝对不悭得的。 听到没啊，一阵找人来检查和换埋他啊。 知道，一阵间打电话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来 check 咯，满意没？ 嗯，那既然是这样呢，不如一次过将部影印机搬埋过去另一边啦。 吓，摆近啲方便嘛。 但是呢，这个影印机呢应该是放在通风的地方。因为呢在使用影印机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刺激的物质和气体，例如碳粉和臭氧。复印过程出现的热能呢都可能造成滋扰不适。这里又不够通风，你一天对着它成八个钟，你不怕吗？ 你说到这样我就怕了。但是 Vince 啊，你见啦，我们 office 呢今天就只有我自己一个在这里，我没理由啊要麻烦强老板和我一起搬的嘛。况且强老板年纪不小了，万一扭伤条腰后果很严重的。所以呢，不如听日等其他同事回来，我们才搬去一个通风良好的位置啊。 嗱，你听日记得做先好啊，执得个 office 整齐干净啲，大家做嘢都做得开心啲啦，系咪 ？Miss 啊，今日真系多谢晒你啊，俾咗咁多好意见我，俾个机会我请你食 lunch， 当系多谢你好唔好？ 唔使客气啦，多谢晒啊，强老板。 哎呀，我今日带咗饭啊，强老板，你先至话请食饭，不过唔紧要，盒饭我留翻听日食。啊，强老板啊，去边间食啊吓？喂，系咪你去开嗰间咧三星米珠莲中菜厅啊？我立即打电话去 book 三位啊。 两位就可以啦。你做晒啲嘢啦咩？执好个 office 啦咩？你仲争我两份不值啊？我食完 lunch 翻嚟，要喺我台面见到啊 ！Miss， 我哋行啦。 office 环境整齐啲，做嘢都安全同快手啲。我系 Vince 泳儿。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天色要分离，海色要分离。光需要阴，干需要湿，很需要冲。多一寸掌纹，多一只经纶，不需要字，只需要四，一需要二。需要分离，需要分离，即将要出现，更好的时机，更好的时。多一个心，多一块也是脸，不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导致？怎可自知？怎相信会如此？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一滴滴，无限地一切。 层层，无限重，一步步，觉得更易。